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星期一嘅一剧之本嘅时间啦，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阿初你好， 大家好。 初我哋咧就讲好多嘅电影啊、舞台剧啊咁啦，咁今次咧就讲翻个近代啲嘅舞台剧啦。 亦都是電影嚟喎，其實 亦都是電影係啦。佢喺2005年的時候就發表了呢個舞台劇劇本啦，亦都係做公演緊嘅，一直都係。咁啊，直至到2010年咧嘅電影咧，亦都係上畫啦。咁呢一套咧就係、是、如果電影嘅話咧，就係、是、由Nicole Kidman 主演嘅 Rabbit Hole。好多譯名， 中文名我唔知。 心動啦、心靈觸動啦，或者兔子洞啦，或者外陽。悲傷唔知點樣帶走嗰啲 乜嘢啊？即係成個你邊度揾翻嚟㗎呢個名字？ 真係啊，台灣嘅譯名係。 哦，台灣譯名嚟嘅。 係啊， okay. 台灣譯名係外陽。 有陣時啲譯名真係搞到即係點算好啊？即係我哋咁啱之前我哋都提過啦。有陣時有啲戲個名真係改得好咧，即係我哋之前提過啦。Black Mirror 我哋之前提過，可能你改個名改得好，又詩意又講到個戲係嘛幾好、啊。 其實兔子洞即係 Rabbit Hole 本身都好有詩意嘅，但係譯中文。 我唔知佢咩啊，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啊 ？Rabbit Hole 你又俾功我，但系Rabbit Hole 本身就系、是、我系思梦游仙境嗰个兔子洞啊嘛， okay. 即系你进入咗嗰个兔子洞，可以系第二个世界嗰样嘢嚟噶嘛。Oh. 而今次嘅戏亦都系即系当中亦都有出现过兔子洞呢样嘢，亦都系比喻一个我唔知系咪 Better World 啦，或者系另一个世界啦， mm-hmm. 即系有呢个寓意喺入边嘅都系，都几有诗意噶。即系上次自从喺 Black Mirror 你教咗诗意呢个字，我成日都会谂噶啊呢样嘢有冇诗意咧？但系如果心动，即系之前都有香港话剧团做过就译心动啦，咁电影就。亦心靈觸動啦、啊，都各有各譯法啦。 係係，咁個每一個都有佢嘅好嘅地方或者唔好嘅地方嘅。咁但 係 即係喺我哋嘅節目嘅範疇入邊，我哋最主要嘅討論就係討論翻人哋個戲本身啦。人哋當日定個戲個名叫 Rabbit Hole， 即係兔仔窿啦。咁我唔知係叫兔子洞有乜都好啦。咁即係呢樣嘢究竟個意思係咩啊？嗱，我唔知道。所有聽眾有冇睇過個舞台劇或者睇過個電影啦？咁如果冇睇過咁等陣我哋講一次個故仔，咁大家又可以諗下，即係究竟呢一個戲嗰、那個戲名啊，究竟係好定係唔好，又或者有啲咩幫助？ 或者你會點樣譯呢？其實即係如果我哋即係睇完個故事， 有得唔譯就唔好譯啦。 即係就咁，你好難叫英文名噶嘛？你喺香港做，你點都要譯一個中文名俾佢噶嘛？ 唔係啊，而家好多戲冇中文名唔緊要噶。你唔觉嘅咩？ 但系 Rabbit Hole 就难啲、啊， 可能系嘅。 即妈咪，我带你去睇 Rabbit Hole， 英文嚟噶，唔睇，即系会想睇一个中文名。 即系你谂住睇一套西片会变咗中文嘅啲人，系咪咁样先？都唔会噶啦，都系。 但系 marketing 上面系应该要有一个中文名嘅。 咁梗但系如果个名字改得唔好，可以系赶客噶嘛。 系啊。 但系 anyway， 我哋嚟到呢度都够啦，咁我哋就应该要讲下 Rabbit Hole 呢个故仔先啦。 系啊 ，Rabbit Hole 呢个故事，即系大概就系一个妈妈失去咗个小朋友嘅故事啦。因为我想讲少少关于作者嘅嘢先啦。好啊，阿初个作者个名点读啊？ 佢个名咧系读做咧大卫林塞阿拜尔啊。 咦，你译咗咯？ 想我讀佢個中文名， 唔係好難讀啊！英文 名，英文名 係 David Lindsay Abayer， 幾好，你睇有曬 action 咁樣讀。佢係一個真係好近代作者啦，因為點解我唔想講佢呢，即係我哋有時都講開創作嗰個泉源啦。佢今次呢講咗一個，即係我揾咗少少資料，就係佢點解會創作呢一個失去咗小朋友嘅故事。就係、是、本身呢阿 Lindsay 佢自己都有個仔嘅，咁啊 Lindsay 係一個女仔名，你叫佢 David 啦，不如叫翻 啊 David， 因唔係因為佢呢啲係會寫 Lindsay 啊。Anyway，David 咧佢就有個仔嘅，咁啊佢又有讀一啲劇本嘅堂啦，咁啊啲老師就。同佢讲话写咩好咧？你创作全集，你试下写一啲你最恐惧嘅嘢。咁佢自己有个仔，佢就成日幻想，如果我失去咗 个仔嘅时候，就会系我依家最惊嘅嘢，即系佢依家个 life 里面最惊失去嘅嘢，即系佢嘅仔。咁系咁当然佢最终我唔知道，应该到依家佢都冇失去佢嘅仔嘅。咁但系呢个就系佢创作全就写咗一个呢一个关于一个妈妈失去咗个仔嘅一个故事。而呢一个剧本咧，讲真系一个我好中意，甚至乎可以系最中意嘅一个剧本。我真系好中意呢个剧本，因为佢我觉得啦，佢描写失去啊，或者你点样面对你啲悲伤啊。是好 touching， 是好好触动到我咯，即系心灵触动呢个字，亦都系触动到观众，触动到我啦，亦都系。 嗯，你啱啱提到即系嗰个作家佢个创作嘅源头咧，就系、是、老师同佢讲话佢即系应该系写一啲佢恐惧嘅嘢啦。 系， 即系关于呢个 point， 我都想讲多少少。即系其实我与其话系一啲恐惧嘅嘢啦，其实系。我覺得係有感覺嘅嘢，有感受嘅嘢，因為恐懼係其中一個好強嘅感覺嚟嘅。其實因為每個人都唔同噶嘛，但 係 當我哋將呢啲嘅觸覺放大嘅時候咧，咁我哋就發現有一啲嘢係好宇宙性嘅，即係到最後咧，我將人類嘅感受咧歸類咗四大類，你係超越唔到呢四大類嘅，開心、唔開心、驚同埋嬲。你系得呢四样嘢嘅啫，即系你譬如话，有啲人同我讲，咁妒忌系咩啊？咁你谂下，妒忌系咩咧？妒忌系惊同埋嬲咯。亦都有唔开心嘅成分，但系其实你到最后你会发现系呢四样嘢砌埋一齐嘅啫，开心、唔开心、惊同埋 骄傲咧。 骄傲其实都系惊嘅表现嚟。 OK， 你试下咁样谂啦，即系呢个只不过系我唔喺呢度花好多时间去解 释好有趣 呢、 啊、 四样嘢、但系到最后系得呢四样嘢嘅啫。但系你发现呢四样嘢嘅 extreme 咧，即系你如果你揾到嘅话，呢四样嘢，咁每一样嘢都系你会好容易可以发展到一啲点讲啊，即系创作嘅源头咯。我觉得系我哋好多时咧，我哋唔够细心去睇我哋身边嘅或者留意我哋身边嘅。头先我哋讲话呢个作者佢点解会写呢个故仔，就系、是、老师同佢讲话佢去揾一啲佢惊嘅嘢嘛。其实唔一定系净系佢惊嘅，真系只要对你真系有感受嘅嘢，其实嗰啲都系足够你去写噶啦。 系，哦，几有趣喎、啊！你呢、這个。呢、这個諗法，即係有時咧，即係呢啲咁嘅啊，好硬性嘅分析咧，某程度上釐清咗我哋一啲，即係一啲感覺啊，唔使等佢咁雜楞，好似一股全員咁。但係如果即係啊，釐清到呢啲感覺，其實亦都係喺創作上面係幾方便嘅工具、 啊。所以我永遠都話呢啲係工具咯，你唔好當佢係 rules 啊。當然即係有例外啊。我就算同你講話，我覺得到最後得呢四樣，咁可能真係有啲 special case 唔係嘅。咁但係如果大部分我都當佢係咁嘅時候，其實呢個係一個工具，令我可以釐清一啲嘢咯。我多數都係咁諗，我唔會當佢係 theory 或者係一啲死嘅梗局，我一定要跟嘅嘢咯。 啊，幾有趣。好啦，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陣。转头翻嚟咧，我哋即刻讲下 Rabbit Hole 心灵触动、心动或者系兔子洞嘅故事内容啦。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翻嚟一剧之本啊！阿初，我哋咧今日嘅剧本咧就系 Rabbit Hole 啦，就系兔子洞啦。咁我哋不如即刻就讲下个故事嘅内容啦。 好啦，咁故事一开始咧，我哋见到咧有两个女仔就喺台上面咧，就喺度执紧屋啊，即系喺啲处理紧啲家务嘅嘢嚟嘅。 系。 咁其中一个叫 Becca 啦，一个就系Isabel 啦，嘅戏入边就通常都系简称佢做Easy 咁样，咁就系两个人啦。咁我哋就好快喺言谈之间就发现佢哋两个应该系两姊妹嚟嘅。 系。 咁呢个 Easy 咧 ，Isabel 咧就喺度讲紧一个故仔。其实个戏一开始就系 in the middle of a conversation， 就系佢哋喺度倾紧偈嘅，就喺中间佢哋讲到咧就系话，咁嗰个女人系冲埋嚟啦，点就讲紧一件事啊。咁嗰件系咩事咧？就系、是、原来 Isabel 咧早排就喺个酒吧度就喺度饮紧嘢，突然间有个女人冲埋嚟。就鬧佢，你點解仲嚟咁嘢啊？咁樣啦，咁跟住咧，佢就言談之間咧，除咗言語嘅衝突咧，佢係打呢個女人啦，係兜嘢打咗佢，然之後就走咗去嘅咁樣。咁呢一個阿 Becca 咧，原來就係我哋發現就係原來佢 姐姐嚟嘅，咁又喂你有冇搞錯啊？你咁大個人啊，你喺酒吧度醉酒鬧屎咁啊！跟住 Isabel 就話冇啊，我冇飲醉酒啊，我好清醒啊，我都冇飲酒，我飲果汁啫嘛，無啦有個女人走埋嚟乜乜物喎， 點會無啦啦啊？ 係啦咁樣，咁跟住咧就我哋就發現原來呢一個衝埋嚟想打佢嗰個女人咧，就係、是、有個男朋友噶啦，叫男朋友、原來呢個男朋友咧就同呢一個 Isabel 就有一手嘅咁樣啦。咁跟住就講下講下講下咧就捽。知呢個 Isabel 就講話咧，佢衝埋嚟咧就係因為咧佢呢個男朋友咧，即係佢哋兩個嘅基本上深烤嗰個 moment 嘅共同嘅男朋友啦，阿 Ozzy 啦，就係講咗俾呢一個衝埋嚟嘅女人聽，就講俾佢聽話 Isabel 有咗咯。咁跟住 Rebecca 一聽到就話：有冇搞錯啊？佢點會真係同人講你有？唔係喎，你唔係真係有咗啊嘛？跟住佢就發現有冇搞錯啊？自己個妹同一個、叫有女朋友嘅男人啦，搞埋一齊， 仲要有咗 B B， 跟住人哋個女朋友咧就走嚟喺個酒吧度尋仇，跟住同人哋打交，仲要係懷有身孕期間同人哋打交，咁就牽然大波咧。阿、Becca 咧就猛咁喺度鬧佢咧：你有冇搞錯啊？你點會咁樣㗎？ 但其實 Becca 都好開心嘅，應該係嘛？因為自己個妹有咗。 系啦，佢亦都深烤又开心啦，又开始讲话，因为佢哋系喺度执紧啲屋入边啲嘢啊嘛，整紧嘢食啊咁样咧。其中一样好重要嘅咧，就系佢喺度执紧一啲细路仔嘅衫，就 系 一个即系四岁细路仔嘅一啲男装衫咁啊。如果你生出嚟嗰个系仔嘅话，咁呢啲衫就可以俾佢咯。咁啊，如果唔系咧，我就送晒去俾啲慈善机构噶啦。咁样，咁跟住咧呢一个妹妹咧就开始有啲。即係唔會話異樣啊！即係佢有啲唔舒服咁啦。佢話：咁我嗰個又未必係仔嚟噶嘛，可能係女嚟噶嘛。咁你同埋即係我亦都即係喺度諗啊。到如果我生出嚟個 B B 當佢真係仔啦，到佢四歲嘅時候著住啊 Danny 啲衫周圍走，又好似有啲怪咁啦，唔知點算咁啦。咁我哋就開始 sense 到咧有啲。唔正常啦， 有啲事發生， 係有啲事發生啦、就係因為佢哋咧講起呢一個 Danny 咧，同埋點解佢哋喺度執緊啲衫咧？咁嗱，因為喺呢度咧，我必須要俾一啲注解啊，或者我嘅睇法啊。係咁咧，但係如果大家係未睇過呢個戲嘅話，我好建議你哋自己去第一，你試下齋睇個劇本。然之後跟住再睇個電影，電影我相信容易揾啲啦，舞台劇你好難無啦啦揾啦。香港話劇團早排好似做一兩年做過， 阿蘇華主演， 係啊，蘇華做嘅，當時係。咁啊，我好想大家去睇下個劇本，真係睇劇本。點解咁咧？因為嗱，而家我要講嘅就係我睇個注解啦。我睇到嗰一刻咧，我自己就覺得，咦，可能呢一個 Danny 係已經死咗啊，或者點？我睇嘅時候，我有咁嘅感覺嘅。咁呢個就係第一場戲啦。我哋就見到有件咁嘅事，就係兩姊妹喺度傾偈，個妹有咗，但係個家姐咧就開始擔心，喂，你點識咧照顧細路仔？你唔識照顧細路仔，你成日都係咁樣，你咁大個人都唔定性嘅，你點搞啊？仲有你而家嗰個你男朋友係咩話？係音樂。家啊，系一流啦，真系你哋一定有美好前程啊！点搞啊你哋咁啊？即系佢一路都好担心佢啊，一路都好似即系话咁佢听应该点样照顾个小朋友，但系同时我哋隐约见到原来佢自己个仔一个四岁嘅小朋友系应该过身无奈嘅，即系呢个就系第一场啦。第二场当晚咧，阿 Becca 同佢嘅老公阿 Howie。就兩個人就喺屋企度就喺度傾偈啦，因為其實當日朝頭早啦 ，Harry 就佢哋有提起過嘅，就話阿 Harry 去咗打壁球啊咁樣，咁啊翻到嚟夜晚咧，佢哋兩公婆就喺度啦，講起就係下晝其實阿 Harry 就同邊個人打壁球咧，就其實係下晝咧佢就同呢個阿 Rick。佢哋兩公婆嘅一個好朋友 Rick 啦，就一齊去打壁球啦。咁 Rick 有個老婆嘅 Debbie 咁啦，然之後佢哋有仔女咁樣嘅。咁但係咧，因為呢個阿 Danny 嘅去世咧，就令到其實佢哋身邊嘅朋友咧都好避忌啊。所以咧點解咧？ 即係冇咁提起呢件事㗎。 係啦，阿 Harry 同阿 Rick 咧去打波咧，阿專登咧阿 Debbie 咧就會帶咗啲小朋友去玩啊，唔好出現啊喺佢哋面前。即係其實。係人之常情咧，真係費事刺激到啊，費事令佢唔開心啊，就專登家庭落咁，我哋四個出嚟打壁球啊，你一條友啊咁樣，即係唔會咁樣啊嘛，咁就即係個太太就帶咗兩個仔女咧，我唔記得一個定兩個，總之帶咗佢哋去咗第二度玩咁啦，咁就淨係阿 Harry 同阿 Rick 兩個喺度打波咁啦，咁啊期間當然都有少少提起屋企嘅嘢啦咁樣，咁但係一路都好避忌嘅，咁呢個我哋就首先就。 即係發現咗，即係佢哋嘅生活原來即係會有呢咁嘅問題嘅。咁、我哋通過個戲，我哋嚟到呢一度啦。咁另外就阿 Becca 咧，就即係講翻話，原來今日咧佢個妹又嚟過啦，就咁啦。即係原來係佢又有咗，唉、哎，有冇搞錯？佢點做人阿媽？你睇下佢點做人阿媽咁樣。就兩個就喺度講啦。但係咧，因為阿 Isabel 咧就好快就生日啦，咁佢哋喺度諗啊，送啲咩禮物俾佢啦？咁啊，會唔會送啲細路仔衫俾佢啊？點樣啊 ？whatever 啦。咁一路都係圍繞住呢啲事啊。咁跟住就另外一件事就開始發生啦，就係、是、咧。阿 Howie 咧就佢好似话哇好攰啊咁样啦，然之后啊 Becca 又帮佢按摩啦，但系跟住咧 Howie 咧又帮翻阿 Becca 按摩，咁跟住咧辗转咧 Howie 咧又懒搞到好有情调咁样啊，闩 又暗啲啲灯啊， 又 播音乐 系啦咁样啦，咁啊开始咧阿 Becca 就觉得系咦会唔会系？佢係想同佢有啲親密啲嘅接觸咁樣咧，咁、但係亦都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咧，阿 Becca 就開始唔開心咁樣啦。但係 Howie 又開始喺度講：，喂，我哋自從 Danny 佢去世、已經八個月咯，我哋都冇行埋，我哋冇喺埋一齊，咁唔通我咁樣嘅要求或者我有咁樣嘅諗法都唔係變態啫，係咪？咁就開始見到佢哋原來兩公婆之間都有一啲嘅問題。咁輾轉咧，阿 Howie 咧亦都開始咧就即係同佢太太講話：，喂，不如你。都是跟我一起去翻嗰啲 輔導小組嗰啲啦， 因為真係有好多人都係可能一啲父母啊，都係佢哋嘅仔女係嚟咗世啊，咁佢哋就即係成班一個 supporting group 咁樣就輪流會有 gathering 咁樣咁啊，因為 Howie 佢 keep 住都有去下嘅，咁就話叫阿 Becca， 不如你都係同我去翻啦，咁啊 Becca 就講咗一個故仔出嚟，就係話你記唔記得有對夫婦咧，就喺度話佢個小朋友過咗身，好可能係因為上帝咧佢需要多一個天使。所以咪就係召走咗佢咯。咁跟住咧 ，Becca 咧，佢就話：如果上帝要多一隻天使，點解佢唔自己做多一隻啫？佢係神嚟噶嘛，佢係上帝嚟噶嘛，點解要攞走佢啫？即係我哋亦都通過咁嘅事件，我哋見到，咦，原來 Becca 係咁樣睇件事，同埋佢好明顯都仲係好唔開心、好不忿啊！呢件事。咁阿 Becca 佢就話，即係總之佢就點都唔會去啦。咁亦都同時咧，阿 Becca 咧就提議話：，不如我哋買一間屋佢啦。即係費事成日都觸景傷情， 係啊！ 即係成日都見到啊！即係附近又係嗰啲人啊， 又 間屋又係嗰啲啊，佢間房又喺度啊！即係所有嘢都原封不動啦 ！Danny 死咗之後，嗰間屋啊繼續喺度咁樣。總之佢就係話，不如買一間屋，佢提過一樣咁嘢嘅。咁到最後，佢兩公婆亦都有少少不歡而散啦。太太阿 Becca 就上翻房啦。咁啊 ，Howie 喺廳度一個人冇嘢好做，就攞翻阿 Danny 細個嗰啲帶嚟睇啊。咁喺呢度睇嘅時候。个剧本就有指示一样嘢，就系话咧 ，Becca 咧就喺楼梯度落翻嚟，咁我哋就见到一个人影喺个楼梯度，但系咧佢嘅先生咧阿 Howie 咧就 系 唔发现佢走咗落嚟嘅，咁跟住阿 Becca 睇咗冇耐咧就翻咗上房啦，咁第二场就喺呢度完咗啦。第三場咧，終於就嚟到啊 Isabel 個生日 party 啦，咁就繼續都係喺 Becca 屋企啦，咁佢哋就一家人喺度，咁啊佢哋係好似閒話家常咁啊，講到其他嘢，但係總係唔知點解就會講到有人死咗仔呢啲咁嘅故仔噶啦，係咪？ 因為佢媽飲咗酒，有少少醉醉地噶嘛。 系啦，咁啊，所以就即系唔至於語無倫次啊，但系辣得啊辣咁樣啦。咁啊，亦都開始啊，就講話 Isabel 而家生日啦，咁啊送啲禮物俾佢啦。阿 Becca 同阿 Harvey 其實之前就傾過送啲咩俾佢噶嘛，咁就送咗個即系啲浴室套裝啊，即係唔知有啲咩可能 即 係 啲毛巾 啊、毛巾啊咁樣啦，咁啊送啲咁嘅嘢俾佢啦。但係咧，阿 Net 咧就佢哋媽媽就係、是、阿 Isabel 同阿 Becca 個媽媽阿 Net 咧，專登係送一啲孕婦專門店唔同嘅 coupon 啊，俾佢去買衫又好買。小朋友嘢又好咁样啦，咁亦都又谂翻去嗰啲小朋友嗰度啦。咁啊，开始阿 Net 咧都因为饮醉酒咧，咁佢又开始乱咁讲嘢，咁啊开始讲到阿 Alpha 就应该系阿 Isabel 同 Becca 嘅一个兄弟嚟嘅哥哥嚟嘅，应该系。咁呢个哥哥咧就喺30岁嘅时候咧。過咗身啊，即係好可能係幾年前咁樣啦。咁佢咧， 十一年前 咁啊，佢已經過咗身啦。咁但係佢啊，因為佢係有毒癮嘅，呢個哥哥係有毒癮嘅。咁然之後就心口死咗啦。咁啊 Net 又開始講話啊，佢點樣面對即係自己個仔死咗呢件事啦。咁、但係亦都因為咁咧，就開始就辣興咗啊 Becca， 因為話你唔好攞佢哋兩個嚟比較，因為咧哥哥咧。是佢有毒癮，然之後佢死咗。 係 ，OK， 但系我个仔咧，系佢正正常常同只狗出街玩，然之后四岁， 因为追只狗， 系因为追只狗就死咗啦，咁样佢系唔应该死嘅， 嗯， 即系哥哥个死心口，佢亦都系咎由自取嘅，即系佢系咁样讲啦，咁，令到嗰个讨论咧就开始有啲火药味嘅。咁啊，亦都阿 Howie 同阿 Becca 又提翻起關於佢哋去嗰啲 supporting group 啊，即係一扎人嗰啲咁嘅小組度啦，嗰啲人嗰啲反應咧，又開始講翻起，咁然之後咧就搞到咧，即係大家都有少少唔開心啦。但係到最後咧 ，Becca 直情係走咗去嘅， 嬲走咗， 嬲到走咗。咁啊 ，Howie 咧亦都同外母啦， 同埋 Isabella 同佢兩個講咧，就話今日咧就收到一封信，就係一個叫 Jason 嘅人寄嚟嘅一封信。咁聽到呢個人名同埋有呢件事呢，咁大家都真係面色一變啦，但係有封咁嘅信，咁呢封信亦都係俾阿 Becca 嘅，唔係俾佢哋嘅，咁佢哋冇嘢可以做啊，咁就只可以將呢封信就俾返阿 Becca 啦，咁第三場嘢喺度完咗啦。第四場啦，咁第四場其實係咩呢？就係阿 Becca 一個人就喺阿 Danny 間房，即係話呢個小朋友已經過身，但係佢間房係仲喺度嘅。咁阿 Becca 就一個人坐喺佢間房度，就攞住啱啱提及嗰封信，就係，是，阿 Jason 寄嚟嗰封信咧，就喺度讀。喺個舞台劇嘅劇本度亦都指示啦 ，Jason 咧係喺個舞台嘅某一個角落有一個 spotlight 咁就出聲開始講嘢，就應該係封信嘅內容啦。封信咧就主要係講啊佢啊唔好意思啦，表示嘅歉意啦，同埋咧佢就寫咗一篇文係一個點啊 science fiction， 即係一啲科幻小説嚟嘅。就係佢話可唔可以咧呢一個文章咧係愛嚟當係送俾阿 Danny 嘅一個禮物，或者係當係紀念佢嘅英年事件。但係呢一個 science fiction 咧呢個咁啊，科幻小说咧就主要系讲一个小朋友同佢爸爸嘅故事啊，就系一个科学家嚟啊，咁样啦。咁啊，就嗰度就冇再详细去讲呢个究竟系乜嘢嘅故仔啦。咁但系咧，辗转咧，我哋就发现咗另外一样嘢啦，就系咧 ，Howie 咧喺个厅嗰度咧，就谂住攞翻饼带出嚟咧，就睇。又係啊 Danny 個錄影帶， 係啊細個嗰陣時嗰啲錄影帶啦，跟住佢一攞出嚟咧，就發現啦係龍捲風嘅紀錄片嚟喎，就係、是、喂點會咁啊？佢喺度播嚟播去，跟住佢就開始癲咗啦，然之後就即刻就喂係啊老婆啦喂咩事啊？點解會咁樣噶？跟住阿 Becca 就話哦，哎呀我唔知係咪錄咗電視機嗰啲啊？我諗住係平時我哋錄電視劇集嗰餅帶啊嘛，咁咪錄咯咁啊！有冇搞錯啊？呢個係唯一我哋剩翻最後嘅佢嘅錄影嘅片段嚟㗎，你點會使咗？點咁唔小心？咁我唔知嘛，我諗住喺部機入邊就係咁樣㗎啦，咁樣嗱，長戲入邊就係咁樣發生啦。咁究竟阿 Becca 知唔知道嗰餅帶係呢樣嘢咧？就係、是、觀眾就自己決定啦，因為個劇本係冇專登講嘅。總之就我哋知道嘅就係咁多嘢。之前嗰場阿 Howie 喺度睇帶嘅時候，有個人影走入嚟，咁嗰個一定係阿 Becca 嚟嘅。唔係有鬼嘅 ，OK。咁呢一場就係 Harry 就話想睇帶嘅時候，啲帶就洗咗。咁啊 ，Becca 就猛話唔係我唔知，總之我係唔小心，而家錄咗龍捲風紀錄片咁啊，就係咁啦。咁啊就有一場咁嘅戲啊。 咁啊 ，Harry 就係直情話要佢停啦嘛，因為佢連啲衫啊 ，Danny 嘅所有鞋啊嘢，佢都想練只狗 test 啊，都係因為咁樣送咗去 Annette 嗰度照顧㗎嘛， 送咗佢媽媽度咁樣。咁啊就阿 Harry 就一路就喺度講啊 ，Becca 一定係想。盡快將所有嘢都即係 抹走曬，又話要買屋啊嗰啲咁啊， 係啦係啦，頭先亦都提過買屋啊嘛，所以就係我哋由種種嘅跡象咧，就 Harry 就開始埋怨阿 Becca 啦，就係佢一路咧就喺度想逃避，想搣甩曬所有嘢，想掹走曬所有嘢啦。 係 咁，但係咧阿 Becca 亦都講啦，阿 Danny 係永遠都冇辦法搣得走嘅。即係反而咧，佢係成日都覺得阿 Danny 仲喺度嘅，但係咧 ，Harry 到最後就係話我唔理啦，總之到最後我一定要攞翻只狗，因為阿 Tess 啦嗰只狗啦，就其實就係同阿 Danny 即係佢哋個仔咧，成日都一齊嘅， 好 friend 嘅， 好 friend 嘅。咁呢只亦都係一隻佢話一隻好好嘅狗啦，所以就佢唔想點解乜嘢都要攞走曬間屋啊，賣埋啲嘢送曬出去咁樣，然之後連只狗都冇埋，佢話我一定要翻只狗。咁啊，第四場亦都係第一幕咧，就喺度完結啦。 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 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哇，咁快又嚟到第二幕啦。咁啊，第二幕一嚟呢，第一场呢就係、是、已经係过咗两个月啦。 係。 佢哋就决定呢就係、是、做緊一样嘢嘅，就係咩呢，就係、是、将间屋呢，即係你外国你知道係咁嘅，就係即係叫开放日咁啦，间屋就俾人参观啦，其实就係咩呢， 就係卖楼 啦，就係卖楼啦，咁就即係有啲人已经约咗啊，专登嚟睇啊咁样啦。佢哋 同埋其实 Howie 已经有啲转变啦，即係之前佢觉得唔应该买，唔应该抹走 Danny 啲嘢，佢呢度一开始就好似咦已经开放间屋俾人睇啦。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都一路有一些转变、但是他们即总之现在就决定了他们想卖啦，然后就叫人来看啦，但是叫人来看呢，他们又开始有些问题出现啦。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咦有间小孩房在这里。咁啲人嚟到即係 你個仔架 係啦，嗰啲咁嘅嘢啦，即係牆上面有啲相啊嗰啲，即係佢哋一路都已經想辦法去收埋呢啲嘢啊，即係費事啲人又問起啊，咁樣點同人哋講啫？即係唔通人哋一家大細咁嚟睇屋咁樣，跟住話啊啊係啊，我之前有個仔而家死咗啦，即係唔會咁樣，唔會想人哋咁樣嚟睇樓啊嘛，所以佢哋一路都即係喺度諗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啦，係啦。咁啊 ，Isabel 咧亦都開始講起一啲其他嘅問題啦，就係、是、第一佢話。即係唔知點解啊姐姐啊 Becca 咧，成日都對佢好惡咁樣啊。咁佢話即係係唔係因為 Danny 出事嗰日係因為佢打個電話嚟啊，即係同佢傾電話咁、令到佢覺得自己有令到 Becca 個仔啊 Danny 過身係有關係啊，定還是係因為佢有咗啊？因為即係有少少觸景傷情咁樣啊嘛。咁佢就即係一路都問啊 Howie 啦，係唔係啦？咁 Howie 當然就係唔係㗎，佢心情唔好啫咁啊。但係其實根本就冇人知道。 是 即系我哋都系靠估嘅啫，咁但系亦都某程度上我哋可以即系都可以肯定咁讲啊，即系所有嘢都有关系嘅，即系啊点解 Becca 会对啊 Isabel 会特别差啦？咁但系同时咧 ，Isabel 咧亦都提起就系话咧，因为佢有个侍应嘅朋友啊，就曾经有一次喺餐厅度就见到啊 Howie 就同另外一个女人就问佢：咦，你系咪？即係有外遇啊，跟住後遇咗啲黐線，嗰、那個係嗰啲 supporting group 嗰啲小組咧，嗰啲另外一啲家長嚟嘅啫。咁啊，我安慰佢，咪捉住隻手咯，咁樣啦。咁跟住啊，後遇係好嬲噶，後遇講講係好嬲。 即係你唔可以咁樣諗我嗰種嬲。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就實際係咩，我哋唔知啦。個戲亦都冇專登再去呢個位度有啲咩討論嘅。但係後遇係好。即係總之，就佢就好嬲啦，佢就猛咁話：啊，係咪我俾 tips 佢俾得唔夠多啊？即係總之就猛咁喺度詆毀人哋啦，唔知點解佢好嬲啦。咁好啦，咁跟住阿 Net 同阿 Becca 就終於翻到嚟啦。佢哋咧就阿 Net 就講翻一件事，就係佢哋走去喺個超級市場買嘅時候發生咗件事啊，就係阿 Becca 咧見到另外一個家長咧，因為個小朋友係咁喺度扭計劃要買糖，但係嗰個家長唔肯買糖俾佢咧，阿 Becca 係好嬲，走埋去鬧人哋啊！ 哦， 即系佢亦都真系好似好有理据咁啦，嗰啲唔系全部都系糖嚟噶，嗰啲系全部系即系用生果做。 又唔系贵，点解佢要你都唔俾佢？ 系啦，咁咁啊，即系我哋开始见到啊 ，Becca 佢有啲唔系几正常啦，我会认为唔系几正常啦，系咪？但系我亦都可以理解点解佢会咁做啦，即系见到人哋有个家长有个仔，个仔扭计咁想要一啲嘢，点解佢唔俾佢咧？咁样，即系我哋开始见到阿 Becca 同埋 Howie 亦都系一路俾呢件事咢。是即係騷擾住、纏繞住嘅。咁亦都喺佢哋討論到火紅火綠嘅時候咧，突然間門口咧就敲門，就係、是、阿 Jason 就出現啦。阿Jason 就話：哦，我見你間 所有事一齊發生 間屋即係。open day 啊嘛，咁我諗我係咪都可以入嚟參觀一下咧？咁呢個 Howie 就嬲得好緊要啦。咁啊點啊？open day 你可以入嚟啊？我哋唔歡迎你，你走，你快啲走啊！我哋等陣仲有客人，你唔好再埋嚟啊！你走啊，好嬲。咁啊，趕咗佢走。咁但係咧，阿 Becca 同埋佢媽媽同埋佢妹呢三人都真係冇嘢可以做啦。阿 Howie 咁嬲咁樣，咁就趕咗阿 Jason 走。即係嚟到呢度咧，就有個重點啦，就係嗱，第一次阿 Jason 嘅出現咧，就係一封信 寫信過嚟啦。 第二次呢個 Jason 嘅出現咧，就係咁樣走入嚟話諗住啊，我哋 open day 我咪走入嚟咯。呢個老公阿 Howie 咧就勃然大怒，就趕佢走。但係嚟到呢度咧，我哋其實係唔知道呢個 Jason 究竟係咩來龍去脈啊，究竟係咩事件咩人物唔知啊，只係知道佢哋提起話寄咗封信嚟，跟住咧。 Rebecca 喺阿 Danny 间房度睇佢封信，就话有啲嘢系可唔可以 dedicate 俾阿 Danny 啊，即系纪念啊，阿 Danny 啊，我写咗篇文啊， 又有协议咁样， 系啦，有啲协议。跟住呢度咧，佢亦都系咁样走入嚟，系好似入嚟探佢哋咁。但系呢个老公阿 Howie 咧就好嬲咁讲咗，就我哋知道嘅就系咁多啫。嚟到呢度关于 Jason 呢个人物，好啦，咁啊嚟到第二场啦，第二场咧就系过咗一个礼拜啦 ，Annette。即係阿 Becca 嘅媽媽咧，就同阿 Becca 兩個人就喺 Danny 間房咧，就喺度執嘢，就喺度決定，唉，邊啲嘢 keep 啊，邊啲嘢就抌咗佢算數啦咁樣。咁最主要就係、是、都係因為誒佢哋之前賣屋咁啊，有間細路仔房喺度，咁你點搞啫？不如就即係令到佢簡簡單單咁啊，有間客房咁人哋知道，哦，有間客房就算啦咁樣。咁所以咧就打算咧就執好啲嘢，就攞走啲嘢送俾人嘅，送俾人抌嘅，抌咗佢咁樣啦。咁咧，然之後咧，亦都佢哋又開始重提翻咧，就係、是、Alpha， 即係阿 Becca 同阿 Isabel 個哥哥，即係之前話有毒癮嗰個死咗嗰個哥哥咧。咁阿 Ned 亦都開始就慢慢就講俾佢哋聽，佢當時究竟係點樣處理啦？ 阿 Ned 先講係我係咪真係提得㗎？咁樣 係佢都好驚。 我唔知你啲 rules 喎。 係啦，咁但係到最後咧，最重要嘅地方就係除咗佢哋處理咗阿 Danny 嘅呢啲遺物啦，咁另外咧阿 Ned 咧就講咗一個，即係我覺得係成場嘢到最後嘅重點啊。咁 Becca 就問佢：咁究竟點啊？呢個感覺啊，會唔會走啊？佢話呢個感覺係唔會走去嘅，即係。過十年、十一年都唔會走去，即係就好似一嚿磚頭咁樣咯。即係你有陣時，即係好似你落伸隻手落去個袋度抄嘢嘅時候，你會摸到哦嚿磚頭啊，係嗰嚿磚頭。但係跟住你嘅生活都要繼續落去㗎啦，你都要繼續孭住呢嚿磚頭就繼續你嘅生活㗎啦。但係佢係唔會消失嘅。咁就有一個咁嘅比喻。咁啊，呢一場戲亦都喺呢度完咗啦。 當年咧，我嘅 final year 就係做呢一段戲。 哦，係啊，係啊。係 啊，我唔係阿 Net 啦，我係 Becca， 咁我同學做 Net。呢一段對白即係點提咗成個戲咯，亦都係令我好深刻嘅一段對白。 冇錯，冇錯，寫得好。咁啊，第二幕嘅第二場就喺呢度完咗啦。咁啊，去到第三場啦。過咗幾日之後咧，我哋就發現竟然阿 Becca 同阿 Jason 即係一路嗰個迷一樣嘅後生仔咧，就坐埋一齊就喺間屋度。咁佢哋啊喺度討論啊間屋啊日常啲生活啊咁樣啦。咁啊，終於咧佢哋都係即係冇辦法變，一定要提起嘅就係、是、關於 Danny 嘅事啦。阿 Jason 咧就開始講話，即係佢嗰日即係佢諗翻咧，可能佢真係稍微揸車係揸快咗少少咁樣。咁嗱，都冇實際講到究竟係咩事嘅，即係嗱，我哋由種種嘅蛛絲馬跡嚟到呢度咧，就推敲咧，即係嗱呢個我推敲嘅咋，唔係個劇本寫到明㗎，即係個推敲就應該係阿 Jason 就揸車咁啊，後生仔十零歲咁樣，然之後咧就揸車應該係撞到阿 Danny， 咁阿 Danny 就過咗身，阿 Danny 就應該係追只狗喺街度玩咁樣，然之後就撞車就過咗身，就係一件咁嘅事。阿 Jason 咧亦都係睇嚟就應該係冇任何嘅法律責任係需要負上啦。 看似係啦， 看似係，因為佢而家都可能好謝啦，即係又唔使坐監，咁佢亦都走嚟，但係佢又有一個，即係好明顯係佢係有協議，亦都想做一啲嘢啦。之前又寫封信啊，又作一篇文啊，又走嚟探佢哋啊。咁今日終於可以同 Becca 坐埋一齊，咁就但係咧中間咧 ，Becca 亦都係就開始問佢啊，唔好講嗰啲啊，不如啊點啊？咁你而家係咪都高班噶咯？係咪就嚟中學畢業啦？咁啊係啊，咁點啊？有冇嗰啲舞會啊嗰啲咁樣啦 ？Jason 開始講啊有啊，點點點啊。佢同啲人出去玩啊，同啲女同學啊，又借咗架車啊，點樣去玩啊咁樣。但係佢講講下咧，阿 Becca 已經係喊啊，即係流曬眼淚咁，自己要對唔住啊，唔好意思啊，然之後自己去攞啲紙巾咁樣。咁嗱，呢個位就係個劇本描述嘅就係一樣咁嘅嘢啦。咁究竟大家點樣去解讀呢？就留返俾大家嘅讀者或者係聽眾或者係觀眾，你自己去睇套戲嘅時候，你覺得係咩就係乜嘢？咁、那個劇本就係咁樣描述。咁到最後呢，即係呢一場戲呢，我覺得最重點嘅就係 Jason 入嚟真真正正叫做講覺得自己係唔啱，佢深刻係想 say sorry， 即係表示自己嘅歉意，亦都係想令到大家都好過啲啦。而到最後阿 Becca 咁樣真真正正去面對佢，聽佢講一次呢，佢喊咗一場啦。咁但係我唔夠諗話佢係好咗定係差咗，但係呢件事就係咁樣有一個咁樣嘅過程啦，喺成個故仔入面。咁第三場亦都完咗啦。 嚟到第二幕嘅第四场啦。咁一开始咧就其实系三母女喺度嘅，咁就即系都系打理紧间屋啲嘢啦，即系佢哋都仲系谂住买屋噶嘛，即系谂下点样解决啦。咁喺呢个时候啊 ，Harry 就翻嚟啦，咁佢就突然间出现，咁啊问佢咦？你今日唔係要去參加嗰啲 supporting group 嗰啲 輔導小組 嗰啲輔導小組嘅咩？佢話：，唉、我諗住今日唔去啦咁啊。然之後阿 Harry 亦都開始話：，我可能之後都即係唔會去住噶啦。咁啊，試下自己一個人可唔可以面對到咯？即係佢話：，我唔係話即係自己一個人係，我知道唔係淨係我自己，即係你哋都喺我身邊噶嘛咁樣。但係佢就決定唔再去嗰個輔導小組啦。咁啊，阿 Nat 即係媽媽啦，同埋佢妹妹 Isabel 就走咗啦，就剩翻佢哋兩公婆喺度。咁啊，佢哋又第一就提及翻阿 Jason 嚟過啦。咁啊 ，Harry 原來係知道呢件事嘅。佢話：，喂、哎，咁佢嚟過啊嘛，得啦嘛，你講咗俾佢聽啦嘛，咁樣，即係佢哋就有討論過呢件事啦。咁睇嚟就 Harry 就係專登避開唔去見阿 Jason 嘅、即係佢我哋由佢嘅討論中得知啦。咁啊 ，Harry 咧亦都開始講話，喂，佢哋又開始要點樣聯絡翻啲朋友啊？因為我哋個仔就嚟生日啦嘛，咁啊即係我哋個 friend 之前提嗰個阿 Rick 同阿 Debbie， 佢哋嗰個應該係個女咧，阿 Emily 咧，佢都係四歲啦嘛，咁都。仲要去見㗎，我哋要買生日禮物俾佢啦，咁都我哋都要去啊，咁點算啊？佢哋話：咁我哋咪照去咯，然之後咪同佢哋開生日會，開完生日會咪想辦法睇下洗開啲小朋友，然之後老老實實同你哋傾下偈，講俾佢哋聽，咁就即係希望就淡化嗰件事，然之後我哋都要繼續生活落去㗎，咁樣就希望可以即係叫 move on 向前繼續行啦，咁樣喺個戲入邊嚟到呢度，佢哋就話。即係睇嚟，佢哋冇辦法完全將 Danny 死去呢一件事咧，完全抹去噶嘛。咁佢哋就我哋喺個戲入邊就見到佢點樣，即係決定要繼續背負住，或者係面對住、帶住呢一個咁樣嘅傷痛，呢啲咁樣嘅唔開心嘅，就繼續去面對佢嚟緊嘅生活咯。個故仔亦都喺呢度完咗啦。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咁啊，古仔啊讲完啦，我哋翻嚟咧就第一样嘢，我头先都提过啦，就系、是、我好建议大家，如果你特别系你未睇嗰个舞台剧或者电影咧，搵个剧本睇一睇先。 其实呢个剧本应该图书馆系借到 嘅，系应该都容易借到， 系啊，容易借到 嘅。咁啊，大家去搵到呢个剧本咧，嗱，应该啦，通常咧，我个习惯啦，我买到个剧本，搵到个剧本咧。有几个途径嘅啫，一个编剧直接俾我嘅，系咪？二就喺、是、坊间买书， 系啊。 三仲有一个咧，其实系有好多人问我，哎、我去边度揾剧本啊？咁就有两间好大嘅公司，大家可以揾下嘅。一个就叫 Dramatist Play Service， 即系一间公司嚟嘅，就应该系美国嘅。另外一个叫 Samuel French， 呢两间咧系出好多剧本嘅呢两间公司。但系好多人咧都唔知道一样嘢，就系呢啲多数呢一啲咁嘅剧本咧。嚴格嚟講，佢哋唔係劇本嚟嘅。嚴格嚟講咧，佢哋係一個演出記錄。佢哋係將個演出咧係全部嘢記錄曬嘅，即係包括啲重要嘅 stage direction 咁啊記錄曬。咁當然啦，佢哋都係用一個平時嘅舞台劇嘅記錄方式，即係唔會係寫。 嚇，咪先？但係即係編劇寫好個劇本之後，嗰、那個版本。就唔用嘅，反而係用一個舞台劇演出完之後，可能喺舞台喺演出裏面加咗嘅嘢。 會係好嚇 咁得意㗎！ 其實 Samuel French 好多劇本都係咁樣嘅，即係呢一個好多人都唔知道，好多時佢哋混淆咗，就係一個劇本同一個演出記錄。 點解 咧？其實點解啊？冇乜點解㗎，即係佢哋個習慣咯。 但係我就問點解唔可以用翻作者最原先喺演出前面嗰個版本？ 呢、這個牽涉到一啲我嘅理解咧，就係、是、一啲表演權同埋一啲表演嘅 copyright 嘅問題，即係都幾複雜嗰個問題。即係如果我哋講到呢啲位嘅話，我諗我哋真係沒完沒了嘅。但係咧，總之而家你話喺 Samuel French 同埋喺Dramatis Play Service 買到嘅嗰一啲叫做劇本咧，好多好多其實係一個演出記錄嚟嘅。咁大家又唔使太過擔心，即係唔係話好大分別嘅。只不過係好多時你會見到嗰個戲入面可能會指明係播邊隻歌啊咁樣。咁但係未必係原本個編劇係咁寫嘅，未必啫。唔係 係吓、啊、即係有可能个編劇都有指定嘅。咁但係好多时呢就係、是、个戏入面佢演出嗰陣时用咗邊嘅歌呢，咁佢会写埋嘅。 但有时譬如我哋话睇个演出，你会睇得出咦呢一个取向可能唔係編劇嘅取向，即係有时我哋会睇得出咁样㗎嘛。咁佢即係咪但係喺外国好習慣都係用一个演出记录嘅形式去发售呢啲劇本呢？ 我唔夠膽咁样讲啊，只不过係呢我哋头先提嗰两间公司佢哋所出售嘅呢啲劇本呢好多都係以一个咁样嘅模式，就係佢哋呢我几肯定当中有一啲嘅所谓嘅 stage direction 或者一啲嘅记录呢就唔係个編劇当时第一首寫出嚟嗰版本會有咁嘅跡象，但係大家放心，即係嗰個成分係唔高嘅，即係好可能係講緊每一個劇本入面有三四樣呢啲咁嘅，大部分嘢同原本個劇本可能冇大分別嘅， okay， 即係呢個大家放心。咁、但係亦都另外一個情況就係話，如果你發現入面有指明係某一啲歌啊，或者係指明係某一啲 stage direction， 咁你就要小心啦。即係嗰啲究竟係一個編劇嘅決定，定還是係一個演出記錄嚟嘅？其實係一個製作嘅決定。即係可能係一個導演嘅決定啦，或者係點咧？咁嗰啲就大家要有一啲嘅篩選或者有一個決定喺入邊咯。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你如果揾到呢個劇本睇咧，咁應該都係即係佢同個劇本都係爭好少嘅嘢，只不過係有啲咁嘅少少嘅地方，大家需要留意咯。 但係頭先阿初頭正就係討論呢樣嘢咧，即係有時演出嘅時候，即係無論演員、導演啦，你睇一個劇本，你會有唔同嘅睇法。例如嚇，我之前咧都幾熟悉呢個劇本嘅，所以咧我對佢有一個都幾強烈嘅睇法係我自己嘅。但係今日咧，我哋譬如头先咪后倾偈啦，即系都会有一啲睇法系咦几崭新噶，即系你就讲呢个剧本会系一啲可能你可以用唔同睇法去睇嘅剧本，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呢个剧本嘅空间喺边度咧？ 其实你话呢个剧本嘅空间咧，我觉得其实同大部分剧本都系一样嘅，空间系可以好大嘅，即系你作为导演作为演员咧，攞住个剧本咧，你点样去 interpret 佢？即系点样去解读佢啊？然之后再去演绎佢咧，系 即系个个唔同， 个个都可以唔同嘅。咁但系呢一个剧本咧，我觉得佢特别系特别大嘅呢个空间。 点解咧？其实 因为佢好多嘢专登讲得唔清楚咯。 哦，即係譬如頭先我哋話去到好後都仲可以對 Jason 嘅身份有唔同嘅睇法，佢唔會講得好白嘅。 嗱，呢個已經唔係咯，因為佢即係深刻都有講到俾你聽。OK，Jason 就應該係揸車撞死咗 Danny 嗰個人啦。咁呢個係一個 fact， 呢樣嘢係我哋冇辦法改變噶嘛。 即係或者阿 Becca 同阿 Jason 嗰個關係，我可唔可以咁講？即係佢哋呢啲關係好微妙，一直都冇好白咁講過佢哋係咩關係嘅人。 又或者我哋頭先提過啊，究竟阿 Becca 點解好似特別對阿 Isabel 最近係特別嬲啊？嗰啲冇清晰講到我哋只可以知道個 fact 就係從 Isabel 嘅口中，佢話最近呢幾個月啊，佢都係對我特別差，特別對我惡啊！即係會唔會係因為呢啲原因，或者呢啲原因，或者呢啲原因啊？我哋唔知道個答案啊。好啦，如果 Winky 你做阿 Becca 呢个角色，咁你对住阿 Isabel 究竟系因为啲咩原因，你会对佢特别恶啲啊？ 我谂我都唔系一个以笼统嘅睇法，而我觉得真系有好多嘅原因，例如我系佢家姐啦，我要佢作为一个妹妹，可能我想佢好啦，我想佢 唔系，但系佢话因为个剧本入边可以 provide 俾你嘅就系话佢近排特别恶咗嘛，喺 Isabel 嘅角度佢咁样讲嗰个咁嘅对白， 因为我系好多空间啦。嗱，首先因为佢怀孕，但系因为佢怀孕都可以有好多睇法噶、我觉得你点解可以未结婚就怀孕啦？我觉得点解或者我心底，因为我觉得咧 Becca有好多嘢係 conscious 同埋 unconscious 噶，即係例如佢洗咗餅打樣嘢，即係佢好有理性地去做，定係其實佢冇意識去做，但係其實佢係想過。即係點解我個仔啱啱走咗 ，Isabel 你喺依家會有咗 BB， 我會觸景傷情，我會唔開心。但係呢一面我未必會表露出嚟噶嘛。咁所以有好多嘅睇法對於佢懷孕啦，又或者對於佢搶人男朋友啊呢啲，都可以有唔同嘅睇法噶。 系啊，所以咪变咗对于一个演员，你去点样去表现呢一个角色啊 ？Becca 嗰阵时，你其实有好多个选择咯。嗱，呢一个咧，我系其中一样嘢，我同我大部分我由 acting 老师身上面听到嘅嘢，或者我自己嘅睇法，有一样嘢咧，我经过咁多年之后，我有一个少少嘅睇法嘅。通常 acting 嘅老师或者导演都会同你讲咧，你一个 moment 只可以做一样嘢 ，one moment one action 啊。 系啦，呢个系肯定嘅，我系同意嘅。但系咧，一个人物嘅复杂性咧，就唔系咁样嘅，即系你唔可以同我讲话，你好多时演员就混淆咗呢样嘢。一个人物角色嘅复杂性同佢一个 moment 只可以做一样嘢咧， 是原来是没有违背，亦都是 不 同。咁佢可以同时是因为佢觉得我是佢姐姐，我要教好佢。佢亦都可以是因为佢见到呢一个就嚟会为人母嘅女人，佢是咁不负责任，佢又喺酒吧度同人打交，佢个老公又系一个，即系唔系老公，系个男朋友咋，即系未结婚嘅， 好似一个无业嘅人嘅 musician 嚟嘅，系一个音，系一个乐手嚟嘅，咁即系喂，你个生活又冇保障，佢唔适合做人哋妈妈 ，OK， 佢各种各样嘢。又加埋佢自己個仔又死咗，又觸景傷情，呢幾樣嘢係佢嘅複雜性。 係， 但係當佢對住 Isabel 嘅時候，佢做只係做一樣嘢嘅啫。佢就係可能係話：你點可以咁樣㗎？你做人哋媽媽，你唔可以咁樣㗎。我哋只可以通過佢呢一個 action 嘅單一性。 係， 佢只可以係一樣嘢嘅啫，一個 moment。咁但係佢呢一樣嘢咧，同佢個角色嘅複雜性同埋可變性係冇衝突嘅， 當然 即係好多人就係即係呢個位咧就混淆咗， 即係嗰個 one moment， 但係有十個 action 咯，即係我又要愛佢，要鬧佢，即係好多時就會覺得唔係咁單一。 呢個係個人物個複雜性，唔係佢做嗰樣嘢，佢做嗰樣佢只係繼續喺度責罵佢，可能係佢都係責罵佢，但係佢嘅原因係咩咧？原來有咁嘅複雜性，同埋可唔可以有咁嘅複雜性，同埋有幾多複雜性咧？正嘅戲就係好多時係好複雜，係 啊， 就係佢幾樣嘢都有可能。咁所以我頭先就講咗。咁嘅比喻咧，就係話呢個戲咧就好似咩咧，就係由起點去到終點咧，排咗一條彎彎曲曲嘅路，但係全部都係水桶嚟嘅。但係呢啲水桶裝咩落去咧，就睇下個演員，睇下個導演啦。即係你可以全部都裝清水嘅，但係你可以全部都裝油，跟住點火都得。咁都係同一條路嚟噶，但 係 就變即係基本個古仔脈絡冇變噶。 係嘅， 但係出嚟個效果就完全唔同。頭先我哋都討論過就係個結局嘅問題啦。Winky 你話最尾嗰場你記得你睇話香港灣劇團啦，我冇睇嘅話，咁你話最尾嗰場兩公婆坐喺度，然之後咧。灯就慢慢暗，慢慢暗，然之后咧个感觉俾你个感觉就好似好冇希望咁。然之后温琪你就话你自己做个戏，你觉得唔系啊？嗰、那个戏可以好有希望噶、啊、咁样。 因为我觉得佢哋终于去面对一啲嘢，我觉得佢哋好似开始尝试去面对接受呢样嘢，好似系几有希望。即系同我嘅睇法系有唔同嘅。 但系就呢一个第一就， 但系冇对错嘅， 冇对错。第一完全冇对错啦。但系甚至系你问我嘅话，我睇翻个剧本个整体嘅话，我会同意嗰样嘢，唔知系冇希望嘅。但系嗰样嘢唔系话好开心，我哋终于可以放低呢样嘢啦，咁样即系唔系一样咁嘢咯。咁所以话你点样 interpret 个戏咧，其实系真系好奠定性嘅，会令到个戏突然间变咗另外一样嘢。所以点解我头先话我好建议大家你真系去睇一睇个剧本，特别系咧呢一类剧本，我觉得佢。正嘅地方係咩咧？唔應該話正嘅，應該我最後一個解説啦，一個注腳就係咩咧？呢、這個劇本咧，如果係一個冇受過戲劇訓練嘅人，就咁攞住個劇本睇咧，你會拗曬頭，然之後乜嘢啊，無啦啦喺度執衫啊，喺度鬧佢想點啊跟住又咩係有個男仔走入嚟又寫封信嚟，又趕佢走，做乜嘢啊？跟住，因為 佢一啲都唔白噶嘛，寫啲嘢。 係啊，第一唔白啦，第二就係因為我哋睇劇本嘅時候，我哋唔係單純睇緊佢講緊啲咩啊，佢嘅行為做啲咩，我哋係通過佢講啲咩、執行啲咩，然之後我哋開始了解呢啲人物啊嘛。如果大家唔習慣咁樣睇嘅話咧，呢、這個劇本就咁睇嘅時候，你會見到一堆好混亂嘅文字，而你唔知佢。做緊乜㗎？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幾好嘅練習，大家去睇下劇本。咦，原來人哋咁樣將佢要寫嘅藏咗喺啲文字入邊，藏咗喺個 action 執行緊嘢入邊。所以就呢一個亦都係訓練我哋，即係我好建議你想寫劇本又好，你想做導演做演員都好，訓練我哋去睇劇本。如果唔係嘅話咧，這個劇本咧，我諗好多特別係啲 young 啲嘅演員啊，冇乜經驗嘅話咧，你一睇咧，你就會喂你想點啊？我唔知道你想點，這個劇本好差，冇得做咁，唔知道做乜嘢咁樣，真係好容易就會 miss 咗啲好嘅劇本咯。 冇錯，好啦，咁今日多謝阿初同我哋分享 Rabbit Show 呢個劇本啦，希望咧我哋嚟緊有更加多可能新啲嘅劇本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好啦，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